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5号，涿州市召开市政府8届3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由市长陈宇主持，与会人员共同研究了涿州市两维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涿州市关于保定市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方案的贯彻落实意见。陈宇指出，关于两维治理工作要建立长效机制。陈宇强调，成立雄安新区使得保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重点要做好房地产管控工作，提前做好相关预案，维护好正常的社会秩序。为做好涿州市居民煤改电工作，4月6号，国家电网公司来到孙庄乡调研考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一同考察。据悉，孙庄乡煤改电工程涉及全乡6个村1400多户，预计在6月底基本完工。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新娘子，烛光内外我挑不选，温暖一屋子。你打开幸福的盒子，就一下子泪水温暖的放肆。是我在你的生命里傻傻住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优。近日空气当中柳絮纷飞，加上风力不小，所以提醒您出门注意戴好口罩，

就像你牵绊着我。 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是舒雅。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童安格演唱的《花瓣雨》。童安格的许多音乐作品吟唱着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他的情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时而炽烈，时而悠扬，时而浓郁，时而苍茫，却都是余音绕梁，回味悠长。这首《花瓣雨》可以说是童安格最凄美的作品之一， MV 也是拍得非常的唯美动人。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一猜。我早夜徘徊，我晚夜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经风霜，我受尽凄寒，心爱的人儿何在？我想我花随着流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 这是由丝绒歌后之称的蔡琴演唱的歌曲《落花流水》。蔡琴用她独有的声音诉说老歌新歌那些关于爱的故事。继续来听陈奕迅《人来人往》。 朋友已走，当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真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

候最爱你，最爱你。 是

送送，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Yeah, I'm in the house for sure right now, and I'm on a microphone getting loc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let me bump it like this. 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和你去吹风，这时间每天的上班路上，很高兴都能够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着你。各位早上好，我是江帆。今天给你挑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丽芬版本的《爱的路上我和你》。这首歌欧阳菲菲也曾经演唱过，发行于1977年。当我说到的1977年不是李丽芬或者是欧阳菲菲的版本，而是她的原版歌曲。其实这是一首日本歌曲，名字呢本来叫做 Sexy Bus Stop， 后来呢被中国台湾的几位女歌手而翻唱过。我们刚听到的李丽芬的那个版本呢，就是在94年的时候收录在她个人的专辑《就这样约定》当中。上班路上继续给你放送的好音乐，来自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嘿嘿嘿，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嘿嘿，幻想中绵延。

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 来自张惠妹的《哭砂》，这里是和你吹吹风，我是江帆。每天早晨的上班路上，我都会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着你。那么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哭砂》，其实这首歌啊，我一直以为它的原唱就是张惠妹，但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的原唱其实是黄莺莺，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收录于黄莺莺1990年的个人专辑《让爱自由》当中，并被众多歌手重新演唱了不下20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张惠妹的版本了。她还有一个粤语版，名字呢叫做《秋去秋来》，是由叶倩文来演唱的，由林振强填词，所以感兴趣的听友不妨可以找来听一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孙楠《生死不离》。 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的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全世界都被震惊，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的升起。我的努力是你生的勇气。无论你在哪里，

特别美的歌词，来自朴树《恋恋风尘》。歌词中说，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黑暗中为年轻歌唱。很多青春校园题材的电影呢，总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因为会引起你的那种共鸣感。你上高中或者说上初中的时候，有没有给女孩子写过小纸条呢？女孩子有没有收到过小纸条呢？当收到小纸条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心里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一直在跳呢？我觉得可能人生当中最单纯的感情莫过于此了吧。成年之后也总是会不经意的想起儿时所经历到的那些青涩的爱情。这首《恋恋红尘》送给你，也希望在恋恋的红尘当中，你能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青 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便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 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起涟漪，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去吹风，这首歌是送给所有女听众们和女司机们的，来自陶晶莹，叫做女人心事。女人的心你别猜，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好了，开个玩笑，反正总之我是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了。时间不知不觉过得非常的快哈，今天的和你吹吹风马上又要和你说再见了。那么给大家挑到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很嗨的快节奏的现代流行歌，来自陈小春，他的妈妈不爱我。祝你出入平安，一整天的工作都能够正能量满满，拜拜。 想你想想想的你内分泌都失调，打铃打铃，昨天晚上真的好想你，身体里每个部位都激动受不了，嘿嘿嘿，我好想你。电话里面约好了就老地方见面，堵车堵车堵堵堵，还是晚了一点点，下了电视边走边跑，心里边抱歉，刚一见面就睡了一觉，真是够丢脸。哎，怎么有个太太站在你身边啊，哈啊，大大大板着脸，多么你好，真高兴认识你，知道的事情真是对不起，他不理不睬，完全没反应，我想起慈禧太后交给你的表情。哦，他的妈妈不爱我。Darling, darling, 我该怎么做？嘿，他的妈妈不爱不爱我。该怎么摆脱？怎么救？吃个够，他的妈咪翻翻白眼，轻轻咬喉咙。他说我们已经等得有点没胃口，嘿嘿嘿，人真难做啊！要不要我们一起到哪里走一走？运动运动，妈妈也许就会有胃口。海边太远，风太大，逛街人太多，唱歌跳舞他不会，电影院黑默默。他搓搓脸，顺便按按摩。Sorry, 我不是嫌你丑。我不说的话全都有道理。我们年轻人拿什么跟你比？他不理不睬，还是没反应。紧牵着大林的手，我牵哪里？哦、oh, ，他的妈妈不。